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庆第一天，115万人游北京，未来三天天气晴好，适宜出行。 第17届北京国际旅游节开幕， 第3届北京家庭阅读季启动，5大活动主题奉献多元阅读体验。 11的前几天，出京游仍是主要交通流，明后2天市区景点交通压力增大。 北京警方发布出游安全警示。 北京前8个月淘汰黄标车3500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黄金周昨天在8级阵风中拉开帷幕，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旅游者115.1万人次，同比减少12.9%。故宫等著名景点仍然很受欢迎，但公园类景区游客降幅明显。对此，市旅游委表示，从数据来看，北京人利用11假日外出明显增加，北京著名旅游景点以及郊区休闲仍然受到欢迎。但过去以市民为主体的公园类景区游客降幅比较明显。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从前天夜里开始，北京就刮起了北风。昨天白天，5、6级的北风整整呼啸了一整天，阵风甚至达到了8级左右。气象部门预计，这场大风将为北京带来至少3天的好天气。从今天开始，北风将逐渐减弱，未来3天本市将继续保持晴好天气。最高气温25到26摄氏度，适宜出行，但天气偏凉，市民要注意适当添衣。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天坛公园迎来第一波游客高峰。记者了解到，由于天坛公园全面禁烟，昨天一天，安检人员就收集了1500个打火机。工作人员介绍说，天坛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从6月1号起列入全面禁烟的公共场所。在国庆期间，为了给游客舒适的游园感受，安检人员加大了对打火机等点火器的检查。一经发现，游客必须将打火机交由安检人员代为保管，待游园完毕后方可领回。据了解，国庆期间，市属公园的43个门区全都启动入园安检。舟山公园及园博馆实施人物同检，另外在原有151个售票窗口的基础上，增加窗口临时售票窗口84处，保证高峰时段售票窗口全都开放，避免游客聚集滞留。当园内游客接近公园最大承载量时，将分区域分时段开启48条单向游览线路。 今年的十一假期是故宫博物院推出每天限流8万人措施的第一个黄金周。10月1号的8万张门票全都售完，网络售票数量为25000张。十一期间，故宫开放了一系列院庆90周年主题特展，其他精彩展览目前也处在最后的布展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十一黄金周恰逢人气爆棚的石渠宝笈特展开展，故宫将面临极大的客流压力。故宫院长单霁翔表示，推出每日限流8万人措施以来，网络预售门票的比例大大提高，故宫也将针对团体游客推出优惠措施。 黄金周我们对于旅游团队的预约打9折。 十一过后，故宫将迎来90周年院庆，大量新展览目前都在布展中。单霁翔说， 午门雁翅楼、慈陵宫、寿康宫和贤若馆、东华门古建筑馆、石鼓馆都在最后的布展，人们会关注到我们中轴以外的广大的区域。 其中午门展厅将作为故宫最大的展厅，在10月10号开放万寿庆典特展，展示清代帝后生日庆典所用的500多件文物。故宫器物部主任任万平表示，其中有几件藏品在故宫历史上是首次展出，比如康熙60大寿时皇子皇孙敬献的28扇诗文祝寿屏风。 它的正面两个皇孙写了一个屏，是写的武力诗，是那个石青粉写的，仔细看那字有点凸起，背面全是 绣的寿字，外围呢金漆画的那个流云和寿字，还有嵌的罗甸。 故宫在十一之前，在神武门内东长房推出了售卖文创产品的创意体验馆。十一期间，游览故宫的观众可以购买融合了雕塑馆和万寿庆典展等几个院庆特展元素的新产品。故宫建议游客十一期间游览，尽量避开二号、三号的高峰日，以及每天十点到十三点的高峰时段，并尽量采取网上预售门票的方式。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也是第四届兰花大会的第三天。晴好的天气让入园的游客达到了1.2万人，比前一天增加了3000人，创下首个客流高峰。预计长假未来几天入园人数还将维持高位运行。此外，第四届兰花大会举办期间，为了将兰花大会与房山的旅游融合起来，方便游客的旅游需求，房山区开通3条旅游专线车，分别由兰花大会主会场前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石花洞和云居寺等3个4A 级景区。游客持兰花大会门票到房山区13处旅游景点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第17届北京国际旅游节昨天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拉开帷幕。本届旅游节围绕缤纷北京花样之旅的主题，以世界各地的民间歌舞表演吸引广大游客，为国庆黄金周增添一抹亮色。本届旅游节为期5天，分别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丰台园博园、大兴南海子公园举办。美国印第安土著舞团、意大利民间舞团、印度舞团等来自世界5大洲的18支中外表演团队，带来充满浓郁国际风情的歌舞表演，向游客们展示他们的民族传统艺术。 新华社消息，第三届北京家庭阅读季昨天在京拉开帷幕。本届阅读季为期4天，以阅读小镇嘉年华的封闭空间模式开展，融合戏剧、音乐、表演、游戏、朗诵等多种文化元素，使阅读可读、可演、可互动。本届北京家庭阅读季围绕绘本、双语、科学、民俗、闯关5大主题，设置了绘本魔力方、书虫岛、科学达人营、儿童大学、阅读大闯关5个板块的活动内容。5大主题间既各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共同打造阅读小镇嘉年华。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设计了2大展览，国际经典童书插画展和创意 T 恤展，小红与小绿、老鼠招亲记、狐狸与乌鸦等经典童话剧也将轮番上演。 新闻广播消息，夜市小吃向来是台湾旅游的一块金字招牌。昨天上午在朝阳公园开幕的2015北京宝岛台湾民俗文化节上，台湾各大知名夜市的招牌美食悉数亮相，为节日里的北京增添了一份台湾味道。而除了品尝美食之外，文化节活动还提供选购特产、观看演出等服务。市民和游客不仅能买到糕点、茶叶、咖啡、面膜等传统的台湾伴手礼，还能观看台湾旅游风情图片展，欣赏台湾少数民族歌舞等文艺表演。本次文化节活动将持续1周的时间。 新华社消息，为了使首都各界和中外游客近距离领略大洋科考和海上丝路的风采，魅力大洋图片展和海上丝路过去与现在摄影展在国庆长假期间亮相王府井步行街。展览由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等举办，展出将横跨国庆节长假，持续到10月12号。 昨天是国庆长假第一天，市区各环路主要大街通行较顺畅。交管部门预计从今天开始，城区主干道各旅游景点、大型商圈、娱乐场所等周边道路人车密集，会造成区域拥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早晨7点半，记者驾车体验发现，东西二环、长安街等市区主干道一路通畅，不少司机也有同样的感受。 不堵车挺好的，原来我经常走京通天天着急堵，现在走得很快。双桥到那个安城桥用了30分钟，像平常大概走1个多小时的。 国庆第一天，市区的故宫、景山、动物园、香山等主要传统景区景点周边交通情况正常，堵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大家庭商圈以及南部的大型批发市场周边。 市交管局指挥中心田英警官介绍， 受到去往光彩路大型批发市场采购车流集中的影响，造成了光彩路的北段双方向、南三环赵公口桥下各个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状况。预计呢，这个情况在节日的后几天还会出现，建议的车辆尽量选择南二环或者是南四环。 国庆期间，交管部门通过微博、广播、户外显示屏等多种途径发布实时路况。市民田先生看了路况信息后，改变了出行计划。 看了一下北京交警的微博、微信的直播的路况，本来想让八达岭公园，但是我一看那个交通那个状况呢，香山那边比较畅通，所以我选择了香山公园。 国庆第一天，亲朋好友聚会较多，市区道路平稳有序。田英警官介绍，随着出行的分化，市区游的交通流将有所上升。预计从二号开始，景区商圈周边将成为热点区域。 一般来说，是从上午10点钟之后，市区主干道车流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增长，车流高峰会持续到下午4点钟左右。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避开像香山地区、颐和园、北海地区、故宫、景山地区。另外一个就是大型商圈，像东南三环的十里河、南三环的木樨园、东四环的大郊亭以及西单地区。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据市交通委统计，昨天0点到16点，全市高速公路交通流量约为137.85万，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1.65%。高速公路通行状况比去年同期有所好转，市民高速公路免费出行更加理性，错峰出行意识增强，长时间集中拥堵路段明显减少。而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平稳，7点到16点平均交通指数2.4，略低于去年同期，交通指数峰值为3.9，低于去年同期的4.4。高速公路昨天共出动各类救援、巡查及保障车辆287辆次，各备勤点、备勤人员、应急材料、机械设备全都到位，抢险人员、物资及设备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王府井等商业街区、奥林匹克公园等旅游景区客流较大。由于提早准备了充足的运力，没有出现旅客滞留现象，周边交通运输环境秩序良好。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从这个国庆节开始，除了传统的旅客服务，北京西站推出了一项新业务，通过站内互联网下单就可以实现站内送餐服务。旅客只要轻点手机，热腾腾的饺子盖饭就能送到候车室。目前在北京四大火车站中，实现 O2O 站内送餐服务的北京西站还是第一家。据介绍，正在试运行的 O2O 送餐服务主要是为携带多件大件行李或者带老人小孩出行的这部分旅客提供的一项延伸服务。和现代火车站开放式的候车区不同，西站是老车站，候车室一间挨一间，相对封闭，旅客候车找到座位后往往不愿意再移动，那些行李多的旅客更是如此。O2O 送餐服务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据北京晚报报道，随着国庆节的到来，北京各大火车站以及首都机场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警方提示，黄金周期间最易发生的警情是行李物品遗失，因此请旅客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及时清点，避免错拿。国庆节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将采取公开和便衣相结合的方式，加大车站广场、售票厅、候车区的安保。此外，每年都有旅客因为轻信机票改签的短信而在登机前上当，不法分子以航班被取消、提供退票改签服务的名义，利用旅客着急出行的心理实施短信诈骗。机场警方提示，旅客收到类似短信后，需要立即与航空公司联系，确认信息的准确性，不要贸然给对方打钱，避免上当受骗。 通过采取随时清扫的保洁作业方式，加上游客素质显著提高，今年国庆节升旗仪式之后，天安门广场实现人走地静。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上午10点，北京市环卫集团保洁员蔡凤辉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地区作业整整9个小时。 今年游客1点半就进入广场了，到早升旗还有几个小时，游客都坐到地上，铺的有报纸啊，有塑料袋啊，他们起来看升旗的时候会随手放到我垃圾筐里面。 环卫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张志强告诉记者，今年升国旗之后，天安门广场实现了人走地净，除了游客素质提高，跟今年改进人工保洁方式也有很大关系。 咱们的保洁员同观旗观众一起入场，随时保洁。巡回保洁效果是什么？游人把手中的废弃物扔到咱们收集容器里了，实际上是破窗效应。环境越干净的时候，大家不忍心破坏咱们的环境。 通过改进作业方式，往年升旗之后，天安门广场需要10到15分钟打扫干净，今年只需要用5分钟巡视简陋就可以了。干净整洁的环境也给外地游客留下良好印象。 三百多都来看升国旗了，北京的环境不错，天安门广场连一个纸屑都没有啊。 国庆长假期间，环卫集团每天将安排500多人次保洁员在天安门地区作业，随脏随清，保证垃圾在地面停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 据北京晚报报道，环保部近日通报今年1到8月各地黄标车淘汰进展情况，全国累计淘汰黄标车近70万辆，仍有40%的淘汰任务没有完成。记者注意到，北京因为淘汰基数低，距离完成目标仅剩1700辆。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的工作任务。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69.55万辆，占淘汰任务的59.73%。记者注意到，北京需要淘汰的黄标车数量已经很少，纳入淘汰任务量的总数仅有5200辆。截至8月底，北京已经完成淘汰3500辆黄标车。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已经于近日批复了北京、天津和深圳三地的城规计划，累计投资额达到4600亿元。其中，同意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并将规划期限调整为2015到2021年，七年间将建设12个项目，总长度262.9公里，涉及3号线、12号线、22号平谷线以及首都机场线二期等。建设项目总投资为2122.8亿元。 新闻广播消息，京津冀三地日前签署造血干细胞捐献框架协议，今后三地的志愿者可以就近捐献骨髓，这不仅将减少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也将减轻骨髓受捐者的经济负担。据介绍，随着协议的签订，今后对于捐髓志愿者的再动员谈话、高分辨采集、前期体检、采集捐献以及后期跟踪随访等工作，将由志愿者所在地分库工作人员负责完成。而过去骨髓捐献者在哪儿加入志愿者队伍，也要在哪儿采集捐献，而很多志愿者常常在某一个城市登记，但后来又辗转到了其他省市，这给骨髓捐献带来诸多不便。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近日发布对学生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总体合格率为94.1%，安全指标检验合格率为100%。市质监局将加强对学生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全面掌握学生装生产企业原料采购验收、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成品出厂检验等环节执行标准情况，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一律立案调查，依法从重处罚，并向社会公示，对查出的问题产品封存扣押，防止流入学校。 从改善住房到公共设施建设，从风貌保护到可持续发展，北京旧城的改造升级面临着众多挑战。如何让老街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其中设计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在进行中。狭小空间里居民的住房如何得到改善？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大石栏杨梅竹斜街72号的东大妈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设计反正就画图设计，不就设计这样吗？ 坐在被建筑师改造的新家里，已经60多岁的东大妈这么说着她所理解的设计。这个听上去遥远的词第一次被拉进到她的生活中。东大妈的家位于杨梅竹斜街72号，这里原来住着7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东大妈和邻居在。东大妈已经住进来20多年了，而这个院子已有100年历史。 下雨没法住，下雨就潮，房上还老掉土呢。 去年3个建筑师把院子里的一间空房改造成了内合院，东大妈看着好，今年5月 也把自己的家改成了这个样子。内合院简单的说就是房中房，将一个事先预制好的内合插进原有的房屋中。交工的时候，东大妈十多平米的家里就有了卧室、厨房、地板、淋浴间。 这不弄完挺好的，挺干净的吗？上厕所了，洗澡了，这是。 那像以前院里怎么洗澡？ 怎么洗澡？拉一块布就洗。 和建筑师打了一年交道，东大妈对于设计还有一些不能理解的地方。 他老磕脑袋，他得1.5米，我还1.6米呢，他非得留着破门破墙。 然而在东大妈眼中的破院墙破院门，在建筑师张峰看来可都是宝贝。 这是2号院，故事非常多，它里边住过回民，各种油漆呢是绿色的，然后它的北房呢窗下墙窗间墙都是地震之后重新起的，你可以在那个房屋的每一个细节上读到这个院子的历史。 如今大石栏地区不少房子在设计师的创意下变成了新的样子，设计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的居民。东大妈特意去看了设计展览，也和设计师交流，希望自家里还能有新的改变。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最严外窗施工质量监管要求本月起实施，今后保障房配建小区里包含自住房在内的各类保障房，外窗材质、遮阳、隔音等各项参数指标都要和小区内的其他普通商品房保持一致，同时这些参数也必须写入购房合同中，并在施工现场公示。 记者近日从市工商局了解到，目前本市消费纠纷人民调解机构总数达到175家，今年截止到8月底，共调处消费纠纷89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00多万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优，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晴，偏南风2-3级，气温11到14度，相对湿度70%。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60%。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景、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今天讲述天安门广场一株小菊的成长记录。节假日坚守岗位，解迷忧，传递温暖。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新闻热线在国庆期间推出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通过寻访那些与国庆有关的物件，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国庆节前，天安门广场上祝福祖国的大型花篮装点一新，流光溢彩，迎接节日的到来。花篮的底部摆放着几万盆黄色的小菊和红色一品红，为花篮增添了几分喜庆。这些小菊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也是第二年摆上天安门广场。下面就让新闻广播记者龚健带您一起去倾听一株小菊的成长记录。 我是一株小菊，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花坛上，和我站在一起的是8万多个小伙伴，我们共同组成了祝福祖国大型花篮的基础。以前摆在中心花坛的小菊都是进口的，可是今年和我在一起的小菊都是咱们中国自主培育出来的，我们都来自天汇院花卉研究所的顺义基地。 研究所的副所长鲍青松说，培育出我们呀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 有4-5万株吧，有一些木本，然后他做了一些组合以后，采的种子有100多万粒，从这里边选出一些这种子组合播种下去，第一年播了10万粒吧差不多，然后每一个蜘蛛都表现不一样，选出觉得株型和它各个方面好的这个蜘蛛，然后第二年呢再把它进行再次的种植，然后连续种3年，然后确定这个品种。 为了赶上国庆节前装饰天安门广场，我的独立生活从5月份就开始了。进入生产过程后，技术员们就带着工人们不停地剪枝条，然后把剪下的枝条送去育苗，这也是我脱离母体独立生长的开始。终于有了自己的花盆，我和几万株小伙伴一起得到了技术员的悉心照料。为了最后能站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也想长得美美的。不过按照自然规律，我们小菊是要到10月下旬才能正常开花的，研究所就搭起了黑色大棚来遮光，骗我们秋天到了。看来技术员孟博洋很了解我们嘛。 属于短日照花卉，夏季的时候呀，它那个日照时间长的话，它不会自然开花，增加这个黑暗的时间长。 凡是开花早或者开花晚的小伙伴都会被淘汰，最后能去广场的都是刚刚开花，花期刚合适的。快到国庆节了，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万株小伙伴被装进一个个塑料箱，又坐上卡车，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向天安门广场。在此之前，花卉研究所早就做好了准备。 那么一开始要有一个支撑这个花的这个骨架是吧？另外在骨架上要先做好灌溉，然后呢再把花放上去，然后同时把这个灌溉要插到每一盆里边，就是滴管的那个管道。 终于把我们摆上了花坛，花卉研究所可不敢放松。副所长鲍青松说，他最喜欢多云有微风的天气，这样我们能绽放得更鲜艳、更长久。虽然把我们送走了，技术员还会来广场看我们，不过他主要不是欣赏我们的曼妙身姿，而是观察我们开得好不好，水肥给的够不够，才能总结经验去培育下一代小伙伴。其实听到游客的夸赞，他的心里也是美美的。 很美丽，这是祖国的象征。 天安门广场经常来，但是他那个感受都不一样。 这就是我一株中国自主培育的小菊的成长记录。我和我的几万株小伙伴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绽放笑脸，为这个国庆节增添更多的喜庆和光彩。 听众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前天晚上乘坐403路公交车的时候，钱包落在了车上。 这个收票啊，跟那个司机他们俩给我找了以后，后来冒雨又给我送回来了，我挺想感谢他们一下的。 热线编辑随后致电403路车队值班室核实情况，值班工作人员表示的确有这事儿。 我们问的是我们给您送回去，还是他说来取，然后他说取，后来我们这个所有人员因为下班了嘛，不是从雨里赶回来，然后给他送过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刚出差回北京的王先生也反映，在昨天的677路公交车上，一位售票员让他很感动。 车厢里边给我们发那个小国旗，然后我说您这国旗是你们单位配发条是怎么着？他当时说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这真是挺好的。我说这作为北京人，我感觉挺自豪。 十一国庆节，还有很多人坚守在岗位上为市民服务，他们所做的一切，市民也都会记在心中。相信这种温暖也会继续传递下去。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心编辑王博，主持人加持，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为全路网交通指数1.5，畅通。